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在超市里险些被抢，还好一个陌生男子救下了他。沈秋找工作没有成，在超市又险些被抢，回到家里彻夜难眠，他失眠和梦游的症状又发了。于是在他好朋友栾池的推荐之下，他约了心理医生去治疗自己梦游的症状。诊所门虽小，里面却是别有洞天。宽阔的大厅只有一个前台，并没有安排等位的椅子或者其他可以让人坐下的地方。四周都是绿色植物，一边的玻璃窗是药房，门锁着，货架上零落着一些药品，也不怎么齐全。前台后面有相当气派的楼梯，墙上挂着指示牌，写着诊室请上二楼。一个小姑娘坐在前台煲电话粥，咯咯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大厅里。她看起来年纪很轻，顶多18-19岁，像个暑假里来打工的学生。这是个怪怪的地方，沈秋有点想打退堂鼓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前台的小姑娘笑着说：哎呀，有人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 什么人来？ 来看病的呗，都是精神病。沈秋被气笑了，他慢慢走过去靠在前台上，看着那小姑娘挂断了电话，才轻声轻气慢悠悠地说道： 就一个小姑娘在这儿挺危险的呀。啊？对方显然被说愣了，毕竟精神病杀人是不犯法的。 沈秋伸手拍了拍小姑娘娇嫩的脸蛋，满意的看到对方瞬间有点发懵的表情，轻笑了一声：下午2点的预约，请问我直接上去就可以了吗？小姑娘反应过来，脸色难看的点点头，看着沈秋走了，然后才怕怕的摸了摸胸口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。这年头精神病就是精神病，眼里都带着杀气，怪吓人的。吓唬过了小朋友，沈秋心满意足地走上楼。二楼只有一个小房间，走进去空间并不算宽阔，却布置得很温馨。暖色调的墙纸，到处都是绿植，有个小型吧台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饮料，当然都是不含酒精的。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，正在奋笔疾书，他身后的窗采光极好。这样的午后，阳光洒满了大地，看着都让人觉得舒服。而最舒服的是伏案的人，握笔的手骨节不过分粗大，却也不显得女气。 看着这个男人， 沈秋的心情刹那间云开雾散，风光霁月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 许崇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是你啊。男人听到声音抬起头来，却似乎并不太过讶异。如果说沈秋最痛苦的事情是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，那最苦中作乐的大概就是这位心理医生是个大帅哥。他坐在许崇光对面的沙发上，优雅地翘着二郎腿，暗暗懊恼自己出门时太匆忙，穿着太草率了。普通的短袖 T 恤和短裤，没化妆，鞋子也不过是普通的平跟凉鞋，十分没有女性魅力。还是男人好啊，看看许崇光，即便只穿普通的衬衫和西裤，也味道十足。许崇光先给了沈秋一份心理测试题，沈秋坐在那里答题，眼神却时不时瞄向许崇光，对方却无动于衷。也许是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不同病人的癖好，他只是随手翻着沈秋的病历，有些意外地问道，你曾经入院治疗过半年。沈秋心情刹那间跌到谷底，连眼神都跟着阴暗了几分。好吧，他根本没看过自己的档案。我本来什么问题也没有，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开始失眠做噩梦还有梦游。沈秋一脸戾气地说。 是啊。许崇光扫了一眼沈秋方才答的题，看你的答题内容，你现在也没什么问题啊，所以你干嘛来看心理医生？ 沈秋被他噎住了，瞪着许崇光， 你们心理医生就这么为病人服务吗？ 我每天遇到的病人十个有九个坚称自己没有心理问题，心理医生也是有脾气的。 许崇光轻描淡写地说， 尤其是你的心理测试确实没什么问题。他说着伸手打开了录音笔，抬头看着沈秋， 你在精神病院半年却认为自己没问题，可出院以后又来看心理医生，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 我个人建议啊，没有心理问题还是不要来看医生比较好，毕竟医疗资源是十分珍贵的。 沈秋撇了撇嘴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， 所以你现在用激将法吗？ 想让我自己来证明自己心里有问题。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你们心理医生为什么总是先想听八卦再治疗，是真的需要还是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而已？还有，不是说你会催眠吗？干脆催眠我就好了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 许崇光笑了起来。 通俗点来讲，讲述曾经的经历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，了解过去的事情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助于我们的治疗。 进入工作模式的许崇光看起来相当稳重而有耐心，但不知为何，沈秋总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局促的光，好像那些正经都不过是伪装的。 我妈妈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导致抑郁症，在一年前跳楼自杀了。我父亲第二任妻子为了争夺财产把我弄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半年前刚出来，开始失眠梦游。 沈秋投降似的耸了耸肩，说得简单明了，干巴巴的，声音里毫无起伏。 许崇光耸了耸肩，显然对这种表述不怎么满意，但他并没有马上提出异议，而是站起来走向吧台。 想喝点什么，果汁还是咖啡？ 咖啡就好，谢谢。 吧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马克杯，有小清新的奶绿色，也有可爱路线的猫咪小狗。 许崇光示意沈秋选一个，他选了粉色小猫，虽然其实他并不喜欢。 许崇光拿了自己的杯子，那是个黑白格子的马克杯，格子有些小，看着眼花。 许崇光动作优雅地把煮好的咖啡倒进杯子里，再加入奶和糖， 用勺子搅拌均匀。他把沈秋的那杯递给他，随后拿起自己的杯子回到座位上，低头继续搅拌，一手搅拌一手晃着杯子。许崇光手指纤细，即便搅拌咖啡似乎也带着一种规律性的优雅和美感。黑白相间的格子在沈秋的眼前晃来晃去，晃得他两眼发昏。他低头想要喝一口自己的咖啡提提神，却突然间眼前一黑。世间模样变幻，他仿佛回到了一年前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他研究生刚刚毕业，想着邀请妈妈去美国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栾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他正在血拼，手里拎着一个 LV 包，想着妈妈会不会喜欢这个颜色。他们母女相依为命那么久，他远走国外这么多年，如今毕业了，等到工作以后脱离了沈家，沈秋准备把妈妈接出来，起码过得舒心点。然而一切的未来和计划都在那个电话里幻灭了。沈秋，你妈走了，跳楼。电话里栾池声音嘶哑，似乎也刚刚哭过。沈秋花了点时间才明白栾池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，他死了还是跳楼自杀，死得如此决绝而解脱。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前，沈秋一直觉得有自己在，妈妈一定可以撑过这许多年，然而只得到了这样一个结局。精神分裂又怎么了？他当年出国的时候，那个女人信誓旦旦地说，为了女儿，他一定撑到女儿回来。她那么美，无论对谁都是那么温柔，她遭遇那么多的苦难，却又坚强地像阳光一样。她微笑着说，小秋，不要恨，恨不会快乐。我想要我的女儿永远都笑得灿烂。是你说的，要我永远快乐。可是现在你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快乐？沈秋抱着电话，站在纽约满城的繁花似锦里，哭得像只被抛弃的小狗。10年前，穆阿姨就拜托我立下了遗嘱。现在你父亲和你小妈知道了，正暴跳如雷地找我。我先要出去躲一阵子，你自己回国的时候小心点。栾池在电话里急促地说，声音里都是哽咽。沈秋知道，母亲去世，栾池和他一样伤心，因为母亲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。没有参加毕业典礼，沈秋收拾了东西，换上一身素服，回国奔丧。然而机场里，他却被陈碧柔和沈成阳抓了个正着，他们有备而来，二话不说就把他扔进了医院，扔进了精神病院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医院里，陈碧柔一脸担心地对医生说，她妈妈那边有遗传病史，我们原本想着让她去国外散散心，或许可以避免，起先是好好的，可她妈一走她就犯病了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医生啊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演技超群，心如蛇蝎。作为一个终于成功上位的人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比如说把原配的女儿送进精神病院。你也别怪我，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谁让你妈不争气呢？临走前，陈碧柔凑在沈秋的耳边低声耳语着。沈秋气急，骂得歇斯底里， 手脚胡乱挣扎，青筋都要凸出来了，他恨不得扑上去咬死那个贱人。然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换来的却只是被护工死死按住，绑上绳索，屈辱地换衣服，屈辱地被惦记。半年，他在那里待了半年，直到栾池回来，上下疏通了好久，他才因为表现良好，没有攻击性，被放了出来。随后，栾池干净利落地帮他办完了股权的过户手续。终于还是不负所托，把穆阿姨的遗产成功交到你手里。你现在持有沈家20%的股份，也是大股东了。沈成阳想随便动你，不容易。栾池轻声地说着，沈秋却不想理会他，只是沉默不语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开始失眠，做噩梦，梦见温柔的母亲变得狰狞，梦见少年时的事情，梦见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他知道自己一定出了问题，却拒绝面对医生。他总是隐约觉得，如果面对医生，他就会逐渐走上母亲的老路，在某个平常的午后突然间死去。他站在公寓前往楼下望去，20几层的高度，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如同蝼蚁一般渺小，众生碌碌无为。他突然就想知道母亲临死前是什么感觉，于是他爬出窗户，纵身一跃。沈秋猛地睁开眼睛，脸上都是凉凉的泪水。许崇光面无表情地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，看他清醒过来，才抬头说道：“把咖啡喝了吧，我觉得你现在确实需要点热饮。”“你催眠我！”沈秋恼羞成怒地叫道，“刚才让我自己交代什么的？都是放屁吗？”毕竟一看，你就是位不怎么喜欢配合的病人。许崇光轻笑起来，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我直接催眠你比较好。许崇光生的一副好皮囊，一笑起来简直就像是他背后的阳光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沈秋刹那间恍惚了一下，随即才回过神来，然而方才的愤怒已经烟消云散了大半。他眯着眼看许崇光，十分想问他刚才的笑是不是在用美男计，然而这个问题实在有点无厘头，纵然他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问。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先到这里吧，我觉得你现在的情绪也不会愿意继续接受治疗，没用完的时间我们积累到下次，不会多收你钱的。许崇光合上笔记本，轻声说着，他似乎心情很好，语气都是欢快的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可以下班了，还是因为成功暗算了沈秋。沈秋站起来，勉强抑制住想要打人的冲动，转身离开。沈秋一离开诊所，就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栾池：“你找的什么心理医生？毫无服务精神，我要怎么才能投诉他？”栾池在电话里笑得打颤，似乎早料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，笑了半天才回答道：“这个有点难，毕竟啊，诊所的老板就是他，医生也只是他一个。”沈秋不是傻子，当然明白这都是白瞎，他只是为了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可惜抱怨许崇光并不能让他好受一点。他闭上眼睛，似乎就能看到母亲的笑脸，那些曾经贪婪的温暖，那些依依不舍，让他真的很想崩溃。这样的沉默让对面的栾池察觉到了什么。沈秋，沈秋，栾池，我想妈妈了。沈秋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马路上咧了咧嘴，差点哭出来。 失态这种事对于沈秋来说永远不过是一时的，第二天他又满血复活了。大清早接到一个面试电话，纵然觉得基本没戏，他还是忍不住收拾了一通，按照约定面试去了。沈秋是学新闻的，如果是按照正常情况，以他的学历找一个一般记者之类的工作本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沈成阳如今已经开始接手沈家的公司，沈家做房地产起家，如今涉足文化产业，这年头有钱就是大爷，文化圈不少人是卖沈家面子的，各家有头有脸的报社杂志社都借了口信，谁还敢录用沈秋呢？于是他堂堂海归硕士，愣是连个八卦小报记者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不过沈秋是越挫越勇的性格，越是这样他越满世界投简历，他就不信这个邪，沈家一手遮天，却总归会有漏网的小鱼小虾吧。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下集当中，让沈秋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家小小的杂志社竟然真的想要录用他，而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？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水潺潺，破石